家又到呢個星期一晚嘅三不管嘅時間啦。咁咧就今日把聲音又麻麻地，因為聞得呢個催淚彈太多，咁咧就唔係好舒服。咁啊，郭榮孫亦都係啦，因為今朝咧我哋八點鐘咧就落咗去呢個尖沙咀，咁咧就由呢個七鹹道南七鹹道啦科學館嗰邊啦，咁就裝飾呢個我是顛道啦，咁樣咁就幾個理大嘅門口，咁喺警察嘅防線前邊咧就採訪，咁就所有嘢都所有成個理工都好似鐵桶咁圍住啦，理大咁就冇辦法去到呢個校園嘅接近到校園添，咁然後跟住就見到呢個嘅鎮埔警察啦、速龍小隊啦、飛虎隊咧，就係向住呢個嘅尖沙咀彌敦道啦。這個佐敦道、國士道等等幾個地方推進，其中有一段在國士道就我們跟著一隊的飛虎隊就一路就出到去彌敦道，然後向著這個油麻地方向走，清路障和就是驅散這個的示威者，也在柯士甸道那裡就是遇上在佐敦道同呢個嘅彌敦道交界嗰度咧，就係遇上呢個李卓人啦、費高仔同埋阿何俊仁咁樣。咁然後咧，啲示威者喺現場咧就呼籲大家咧要去拯救呢個理工嘅裏邊被圍困嘅朋友、同學同埋抗爭者咁樣。咁啊好悲壯嘅，其實因為嗰個嘅示威者咧，其實唔係示威者嚟嘅，只係有呢個嘅診所嗰啲口罩。冇而家冇任何裝備啦，有啲有長遮，有啲冇啦。咁就所謂嘅路障就係一塊黃色嘅嗰啲板膠板，咁咧就幾把長遮咁樣，咁就向住警察嘅防線推進。咁當然警方就坐嚟都傻啦，砰砰砰砰砰咁啊射出嚟彈啦，咁就後撤。咁同一時間就另外一隊防暴警察就衝出嚟咧，喺另外嗰邊就去追截啦咁。咁好快就即係散曬啦，因為冇辦法逼近嗰個嘅警方嘅防線咁樣。咁但係咧就我都同阿卡文頭先傾開話，即係好傷心嘅原因係咩咧？你見到嗰啲係普通市民嚟嘅，其實叫我哋向前行咧，係一個五十幾歲嘅中年嘅女士，就手就揸住兩個膠袋，可能係啲水啊、礦泉水啊咁樣。咁就話我哋一齊向前。大家不要企喺度啦，一齊向前。因為當時咧就喺即係佐敦站咧，裕華國貨嗰邊，佐敦道同呢個彌敦道嘅交界嗰度，咁就去呼籲大家一齊向前，就係、是、由呂拔萃嗰邊一路即係、就是、向呢個方向向前行咁樣。咁當然好快就會俾呢個防暴警察嘅催淚彈襲擊啦。咁今朝亦都咧係喺呢個嘅彌敦道跟住呢個警方嘅特種警察喺度清路障嗰陣時候。咁啊，見到啲飛虎隊都好 high 啊！佢哋喺度呼籲路邊嗰啲人咧，就係出嚟咧幫手清嗰啲磚，因為路面有多竹同埋磚啦。我諗喺地盤搬出嚟，咁咧就有幾個大媽，咁就我諗都未必係話即係現場夾定嘅，可能係一啲內地嘅遊客啊，或者大媽咁樣咧，就喺通常都係五六十歲嘅女人多嘅，咁咧喺度彌敦道邊啊，三四個咁咧喺度幫手執嗰啲嘅磚。咁呢位飛虎就好興奮啦，喺度咁樣喺度現場喺度做 show 咁樣就大聲嗌啦，咁叫大家出嚟幫幫手，多謝大家咁樣，即係以為自己喺紅磡山頂，山頂嘅朋友大家好咁樣。咁跟住清完嗰隊咁啊飛虎隊就向前行啦，咁我哋就轉咗入去寧波街嘅內街嗰度坐咗一陣，走翻出嚟一望，咦？哇！細色唔對，點解咧？係兩邊嘅路旁嘅人，大家一齊用只腳將啲磚踢翻出去。記住，冇示威者，冇黑衫 black bloc 乜都冇，係一啲好普通嘅市民，一路嗰啲女人特別係中年嘅女人，一路將啲磚擁翻出去呢個彌敦道，一路喺度鬧話啲警察想殺死啲學生，冇陰功啊咁樣。咁啊，有啲就甚至將個冧咗個電話亭繼續擁翻出去。咁啊，喺嗰個嘅警察清路障嗰陣時咧，咁你睇到佢哋嗰個情緒都係失控嘅，真係。咁啊，用手攞啲磚掟去路邊啦，咁有啲攞腳好似踢波咁踢啦，咁我同阿邝永孫企喺路邊嗰陣時咧，就即係一人一個爭啲中噶啦，其實係 就都無謂同佢哋衝突啦咁樣。咁啊，就算踢中咁就褪開啦咁。咁其中有一個台灣嘅記者咁咧，就係咧就話佢咁咧就唔係台灣記者嚟，應該香港記者，但我見到佢後邊嗰頂帽，即係嗰頂頭盔後邊咧有個中華民國嘅旗喺度嘅。咁咧佢就話佢話阿 Sir。你即係佢好禮貌嘅，其實佢唔係大聲喝罵佢嘅。佢話你咁樣踢啊，會掟踢到人㗎咁樣。因為有一個行過嘅女士咧，真係俾佢踢到。咁但係佢都係望一望，咁就即係息事寧人咁樣行開咗。咁點知就即刻掹警棍行埋去。你講咩啊？就想打佢咁滯。咁但係點知呢個即係都係五十歲到嘅中年人咧，就係、是、再講一次，佢話我唔係鬧你，不過我提醒你，你咁樣做你會令到人哋受傷咁樣。咁啊，你都見到呢啲中年人咧，通常都唔會咧，就係同佢鬥罵死黑警啊，呢啲死全家呢啲咁嘅嘢。咁只不過用講道理嘅方式，咁啊現場要跳掣咧就困難嘅其實。咁通常後生仔因為咧就係同佢哋鬥鬧啊嘛，咁所以咧就好容易令到佢哋跳掣，因為長期嘅執法，我相信咧已經去到個地步咧，佢哋咧就係、是、真係我見到啲特種警察嚟嘅，唔係普通鎮暴警察。咁但係啲特種警察都係嗰個態度係失控嘅，已經係一路行一路，即係我同阿卡文喺個路邊咧，其實只不過係咁啊，一路行一路用粗口鬧啊，影咩啊咁啊，咁啊跟住去到青磚嗰陣時咧，就指住啲記者喺度鬧啦，而家你哋又唔影又唔影咁，啲市民幫我哋執嘢，你哋又唔影咁樣，咁當然有幾個啦，咁但係事後我哋即係希望佢行咗去之後，佢未必知啦，但係佢睇翻佢就知啊，其實踢翻啲磚出去嘅市民係。數以十倍俾幫佢執磚嘅人，呢、這個就係民心向背啦。我就係話，咁呢個嘅理大嘅圍城戰咧，其實係一個中大嘅攻防戰嘅下篇嚟嘅。其實咁啊，琴晚我相信好多市民咧都同我哋兩個一樣咧，係即係瞓唔到覺。咁點解咧？因為成個理大嘅圍城戰咧，其實喺星期日已經開始咁。當時我相信警隊已經制定了一個叫做 Cattle 即係廢水戰略。咁我之前都講過咧，其實喺由尖沙咀嘅第一次尖沙咀遊行之後嘅旺角裏邊咧，即係譚文豪第一次同呢個現場警察衝突嗰次咧，其實已經係用呢個方法嘅啦。其實咁指揮官今日咧就係、是、兩大呢、這個。612的兩大呢個指揮官都喺現場嘅，我自己睇到就係陶輝同埋呢個 David Jordan。咁咧就廢水戰略係咩咧？就係、是、用一個包圍嘅形式，咁然後咧就係、是、咧只係留翻一個出口。咁大家咧就喺個出口裏邊咧就要經過警方嘅檢查，一係放行，一係拘捕咁樣嘅方式。咁中大咧，我相信當日咧其實都係諗緊呢個方法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因為中大嗰個嘅地形本身咧，係用呢個戰略咧，警方嘅人數，當時我喺現場已經講，以佢而家嘅人數咧，其實同佢嘅戰略目標係完全不符嘅，因為佢要用一個圍堵嘅方法咧，用廢水戰略喺中大嚟講咧，冇動員3000人都做唔到嘅其實。咁但係你諗下，其他地區都開緊花嗰陣時候，何來有3000個防暴警察？你喺崇基啦，大埔道嘅崇基啦，大埔道嘅四條柱嘅大門啦。咁就呢個嘅山腳嘅大學站啦、二號橋、一號橋啦等等，呢啲地方全部要有優勢兵力，咁你先至可以咧就係、是、封山，然後咧就係、是、入去咧就係、是、咧拘捕咁。咁但係因為中大一個山嚟噶嘛，其實真係，如果你入去拘捕嘅話，就進入呢個夜晚黑嘅野戰嘅狀態，即係打野戰啦，真係唔係搞笑嘅，你真打野戰嘅話咧，喺黑掹掹一個山區裏邊咧就。我相信示威者係嘅優勢咧，就大過警察添。咁所以點解段崇智呢、這個吳基培同埋阿沈祖耀有一個迴旋嘅空間咧？因為警察都衡量過咧，佢哋咁樣強攻中大咧，就係、是、得不償失。咁另外當然就係政治上嘅失分啦，因為呢個成件事係首次呢個警方用咁大嘅武力狂射呢個過千枚嘅催淚彈入去呢個大學校園嗰度。咁喺國際嚟講都係一件大新聞嚟嘅，咁令到沉寂咗嘅香港抗爭咧又再被國際關注起上嚟。咁而呢個參議院嘅呢個領袖啊，呢、這個麥呢個唔係 Jim McGovern， 應該係呢、這個我唔記得咗個名啦，趙小蘭嘅老公。咁咧就係、是、咧同意咧就係、是、呢個 Marco Rubio 即刻即係發圍啦，就直接逼供。咁咧就係、是、咧能夠逼到呢個嘅。 多數黨的領袖同意呢，就是用 hotline 的形式通過這個 hotline， 即是拍快線這樣呢，沒人反對就通過這樣呢，就估計在18號11月18號就會通過這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那就要等白宮簽署生效，那就制裁中共和香港的官違反人權人道的一些官員了。那這件事就是中大圍困的一個後果，直接後果來的。其實我們都看到在中大圍困之後，關於這個的黎明行動本身呢，的而且確對於整個社會的秩序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因為幾條主要的幹線交通樞紐是被攻擊。這個理工本身因為戰略位置就是在那個的紅隧入口那裡嘛，而中大的戰略位置就是在吐露港公路和這個東鐵的新界段等等。咁呢兩個地點咧，咁 BU 反而咧，佢嗰、那個即係浸大啊，嗰、那個嘅關鍵嗰、那個戰略位置就冇咁重要。佢雖然靠近軍營，但係因為學生就唔會去主動去呢個挑釁呢個解放軍嘅咁。咁所以咧就係、是、變咗中大同理大本身咧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嘅戰略位置嘅考慮。咁警方點解會採取一個咁大嘅武力去一舉去對付呢兩間大學咧咁樣？咁背後咧係有一個嘅背景喺度嘅，咁呢個背景咧就係同習近平喺上海會見咗呢個嘅林鄭月娥、韓正，跟住就喺北京同你林鄭月娥見面之後嗰個形勢發展咧有好大關係。咁呢個就係四中全會咧之後咧，表面上就大家都聞到陣味咧，就係越嚟越硬啦。咁大家都知道中共係唔會會用政治手段去解決呢個問題，因為呢個就係代表緊習近平嘅第二次嘅挫敗。Double fault， 第一次就是这个撤回这个送中修例，已经是即证明他错了的。第二步如果再是跟示威者达成妥协，林郑下台调查这个警报的话，那就是双重的挫败，所以呢就是一定是会向死里打。甚至四中全会之后就提出就说会准备23条立法添啦。咁但係跟住就十一月十四號咧，就係喺中大圍攻事件。中大圍攻事件就係十一月十二號、十三號、十二號嘅凌晨。咁咧就係呢個十四號咧，習近平喺巴西出席金磚四國嘅呢個會議嗰陣時咧，就係公開主動談到香港嘅形勢。咁咧就係認為當前呢個緊急嘅任務啊，就係要恢復社會秩序，咁啊制止暴亂咁樣。咁啊當前急務就變成係重要任務，就變成係緊急任務啦。咁喺上海見呢、這個林鄭嗰陣時咧，就係、是、呢個重要任務，而家就變成係緊急任務。咁喺措辭用字呢啲，即係中共呢啲嘢咧，都有小心嘅咁樣。咁升咗呢啦。咁因為點解咧？之後嘅《人民日報》、新華社都發表文章咧，就係、是、將習近平嘅講話進一步詮釋嘅。咁《人民日報》嘅評論員文章就講到咧，就係、是。中間冇回旋嘅空間嘅，其實即係只有打，一係就贏，一係就輸咁樣，即係一係就成功止暴制亂咁樣，冇回旋嘅空間。咁即係話咧，係冇不容任何嘅政治性嘅談判。咁所以見到咧，警察嗰個喺圍攻中大仲可以有一個嘅退卻。咁我頭先都分析過啦，因為中大嘅戰略性退卻，事實上佢用廢水戰略咧係冇可能嘅，其實，因為嗰個係一個山城，冇足夠嘅優勢兵力咧去攻入去。咁但係咧，理大本身咧就因為係一個市區，喺呢個紅磡尖沙咀一個天橋，以天橋連接嘅一個咁樣嘅 campus， 一個學校嘅網絡。咁嗱，呢種用天橋連接嘅網絡咧，就係易容易守，亦都容易攻嘅。點解咧？就係如果係包圍戰嘅話咧，咁你如果攻防戰咧，就你守嗰邊係有利，因為你係守住嗰個幾個橋口啫嘛。其實一邊就當然係呢個嘅通去呢、這個火車站嗰條橋啦，咁一邊當然就係去呢個尖東啦 Hotel Icon 嗰邊啦，咁另外就係、是所謂嘅正門咧，如果係步行嘅正門，應該係柯士甸道嗰邊，咁啊接駁呢個嘅科學館同埋歷史博物館嗰度啦，咁就去到七鹹道南嗰邊啦。咁呢幾個路口咧，其實佢只要防守嘅容易，但係咧圍城戰亦都好容易嘅喎，因為佢只要堵死咗嗰幾個路口咧，就無路可逃啦。咁即係呢個成個就變成係一個所謂圍城戰啦。 咁圍城戰咧就起初咧就，我相信好多人咧仍然係覺得，佢要攻入嚟，佢要攻入嚟，所以我要抵抗。其實呢個我覺得警方多少係一種嘅，即係請軍入甕嘅一種嘅戰略，就係將嗰個前線嘅抗爭者咧，將佢用武派咧就聚集喺你攻嗰度咧，就一舉全籤嘅一個計謀嚟嘅。咁呢個亦都好難去馬後炮咁講咧，因為始終冇大台嘅抗爭咧，就唔係我哋。即係好似全知全能咁樣咧，係可以睇得清楚誒應該點應該點嘅，所以我就琴日我全日我都冇講過任何説話關於抗爭應該點應該點，因為呢啲就係添煩添亂。經過半年嚟嘅，差唔多接近半年嘅呢種抗爭，前線嘅佢哋抗爭嘅方式等等呢啲咁嘅嘢，亦都有佢哋嘅一套嘅運作同埋一套嘅 norm 喺裏邊嘅，我哋外人係好難。去明白或者係參與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人哋喺現場嗰個睇法。咁但係喺嗰個嘅理工圍城戰裏邊咧，除咗前線抗爭者之外咧，其實有唔少係中學生啦，其他大專院校聲援嘅啦。咁學校裏邊估計嘅有差唔多800人到啦。咁扣除咗嗰啲嘅 first aid 啦、medical 啦、社工啦等等嘅話，可能就大約係500人到咁樣。咁你今朝咧，郭元孫就打個電話去同裏邊嘅一啲嘅留守喺裏邊嘅學生傾過嘅。咁佢哋就話咧，佢哋估計大約係300人到。咁咧就係咧，水就係冇問題嘅，食物咧就係越嚟越少啦咁樣。咁就呢個就係當時我哋喺尖沙咀同佢哋嘅對話。咁多人問就係話點啊點啊咁。咁當然啦，我都係嗰句其實，我同阿郭元孫其實都。走起上嚟都體力不計嘅，其實亦都吸入好多嘅催淚煙咧。咁佢就有紅疹啊，呼吸器官有事啊等等。咁我自己呼吸器官有事啦，其他就普通嘢嚟嘅啫。其實不過我哋自從去做前線嘅拉之後咧，個心態都係一樣。唔需要再問我哋應該點做。我今日我話我見到喺佐敦道衝去警察防線嗰啲市民，係戴住普通嘅嗰啲手術口罩嘅，其實喺診所嗰啲醫院嗰啲口罩嚟嘅，冇防具，乜都冇嘅。但係佢哋嗰種勇氣，當然唔成功，但係佢哋嗰種勇氣其實係我會尊敬同埋佩服。現場有很多翻工的人係睇好明顯衣著打扮係翻工嘅，但係佢哋一樣係企喺度去聲援。有些人係咩真係乜嘢都做不到嘅，有些係接放學，琴晚都知啦，其實根本只係塞喺條路嗰度嘅，乜都做不到。因為警察呢種咁樣嘅鐵桶防守，即係長春圍城戰嘅方式咧，即係斷曬你嘅所有嘅補給資源，然後要你逐個逐個出嚟投降呢種嘅方式咧，其實係難喺外邊去攻入去，除非你有100,000、200,000人。大家咁樣即係手翹手鐵鏈人鏈嘅方式，前排就係陳日君、李柱明、陳方安生，所有社會賢達名流，包括林大輝等等啊，出曬咁樣，然後就冒住警察橡膠子彈嘅危險，一步一步咁行入去先得，咁先得。但係有冇去到一個咁樣嘅能量？去 drum up 呢啲人出嚟咧，咁樣呢個係個問題。因為今朝咧，我自己目測咧係聲援嘅人係少，真係零零星星百人啦、200人啦、300人啦咁樣喺啲路口裏邊，喺唔同嘅路口裏邊，咁有啲幾十人啦，咁有啲就後生仔就係中學生嚟，就見到係 black block 嘅就掘磚啦、做路障啦、擺啲竹喺條路面啊、加拿分道啊、加連威路道啊等等嗰啲地方。咁就消防好快就嚟清，清完又再擺咁樣，咁就係嗰種嘅形式。但係如果係一個人道嘅危機嘅話咧，而呢個人道危機背後係因為即係中共喺四中全會之後，跟住再到呢個上海會面，跟住再到巴西呢個聲明嗰陣時所 create 出嚟嘅一個咁樣嘅鎮壓香港嘅形式嘅話咧，咁大家要諗諗啦，我哋即係第一喺呢個嘅。政府以外的抗爭者應該怎麼做，但是在政府裏面的人，其實我很多人說拍片呼籲，我在這裡其實都是想呼籲，不過我的對象就不是抗爭者這邊，或者是支持反送中修例 支持獨立調查警部呢一邊，而我認識嘅喺政府裏邊好多喺2005到2012年我共事過嘅朋友、同事，而家喺政府裏邊任高職嘅人，包括呢個經商局局長邱騰華，包括呢個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包括喺呢個創新辦主任呢個馮晴淑儀。其實我哋全部我自己同佢哋共事過喺特首辦嗰陣時，因為佢哋就係曾經做過新聞處長，包括係呢個馮晴淑儀啦，包括係呢個嘅邱騰華。你哋都有細路仔，如果你哋目睹咁嘅情況，而你哋係唔去解決而家呢個人道嘅危機嘅話，我相信你哋一世都會後悔。嗱，我哋都有啲共事咗幾年咧，其實有啲甚至係。他們的家庭我都認識的，其實這個沒有政見的問題，純粹是一個人道的呼籲來的，我不理你站在什麼位置，將來我們還會不會來往，不過我只是想你們想清楚，你們怎樣向你們的良心交代。如果是教徒的朋友，在信徒有宗教信仰的官員，是面對這個醫護被拘捕的人道危機，是所有醫護離開 Y Corps 的時候被一排落曬索帶坐在地下，大家看到的，其實現場有100個中學生，未成年的中學生，你想想他們在一個這樣的圍城戰裏面，當他們情緒處於不穩，今早我都講過，其實很多時候這種圍困戰略，在警方攻打一些的圍困的 building 嗰陣時，最終入到去發現的是屍體。我不是話警察會用致命武力入去打死佢哋，但我再講一次，你哋諗下，呢、這個危機不在於你話我可以叫警察不用致命武器，陳太呼籲佢哋唔好用致命武器，但我而家所講嘅佢哋嘅死唔係因為致命武器嘅，可以係佢哋自殺嘅，可以係自焚嘅。如果你唔俾人入去，而家校長葉建源話有呢個十幾個中學校長入緊去，因為有好多中學生，唔同中學嘅中學生喺裏邊，亦都有唔同大專院校嘅學生，有啲父母喺坐喺天橋嗰度靜坐區嗰度哀求可以俾佢哋入去。如果有一個學生係因為呢種咁樣嘅警方嘅廢水戰略，用一種咁樣嘅圍困方式逼降佢哋，而他們是作出一種自殺式的犧牲的時候，所有的政府官員，我相信他們背負這個罪咎是會一世。不要再跟我說你是什麼教徒，你有什麼宗教信仰，即我覺得這個是作為一個人，我們經常都說先做人再做官，其實作為一個人，我們應該要對得住自己的天地良心，不需要什麼大道理，我覺得更加沒有什麼大道理。我再說這些人，我認識了一段時間，也都共事過，曾經在曾蔭權年代的政府裡面共事過。我希望本著自己的良知去做人，在這個時候不是再說我份工是怎樣，我會不會因為這樣影響我的政治前途，或者我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如果我夠強硬的話。因為你要記住，當你做了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或者當去關鍵時刻你不敢本住公義之心出來行事的話，這個罪咎將會背負住一世。我剛才說的人，我相信他們都是好人，都是有公義之心的人，亦都是對現屆政府林鄭月娥是有影響力的人。其他那些我都認識，羅志光好，劉江華好，但我剛才說的四個是我曾經共事過的人，希望大家本著良知，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去挽救一個陷你們整個特區政府於萬劫不復的一個邊緣。我們經常說平庸之惡，平庸之惡是什麼呢？就是說你面對不公義的情況底下，你選擇袖手旁觀，任由那些邪惡的事件發生。我經常都說 納粹德國的大屠殺是怎麼來的呢？其實是因為當地的德國的公務員、警察、法官所有人對於猶太人的迫害視若無睹，翹埋隻手，唔關我的事，是猶太人的問題，是希特拉針對猶太人的問題，唔關我的事，係咪？全部全部實際上都是幫兇。如果有任何一個學生在這樣的圍困已經三十幾個鐘頭裏面是沒有辦法去支持下去的話，你猜後果會是怎樣呢？我今早直播的時候我都講過的，我很擔心的是他們那種的烈士精神、烈士犧牲的情義結。我在這個的 BBC 的有記者在裏面的，其實 BBC 的記者的報導裏面他說剩下的就是最勇敢的那些，或者最勇武嗰啲，或者最勇敢嗰啲，準備犧牲嘅咁。咁啊，睇 BBC 嘅報導之後咧，其實我都好即係好為佢哋裏邊嘅情況擔心。其實你唔可以話就係話我哋嘅只係唔派呢個強大嘅武力攻堅就已經係。而家呢種咁樣嘅圍城狀態嘅 torture， 其實係比起一鍋過一冚包散係仲大鍋嘅，其實。很多時候的這些特種警察去圍攻一些的 building， 圍攻一些圍捕一些的人，都會發生這種這樣的悲劇的，不是唯獨是香港的，在其他地方，在美國、在歐洲、在日本、在韓國都會發生這些悲劇的，是自殺的，是自殺的悲劇。現在是一步之遙，如果你是有小孩在這裡的父母，不要只是在那裡乾著急，去尖東、去天橋靜坐區那裡坐在那裡。那裡是沒有，警方不會去那裡發射這個橡膠子彈或者催淚彈。如果你是其他院校的教職員，就算你不是理工的教職員都好，不要只是坐在那裡，一定要想一些方法，想想我自己可以做什麼。沒人教到你的了，其實我告訴你。是所有的你上去所有的 Telegram 的 group 等等其他的東西都會見到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有人呼籲在尖東的公園集合，也都有教徒基督徒帶著一些物資要進入去校園裡面，也都有紅十字會的人跟警方談判要求他們可以進入去，社工、教師、醫護、宗教人士、家長、教育界、父母、普通市民。一個人的良知在什麼情況底下體現呢？即如果我們讀傳統儒家思想的，就是在最危難的時候才會見到的。很多人說理工的管理層、大學的管理層是龜縮不做事，咁我自己睇到阿林大輝咧，自己亦都係親自去到現場，只不過佢入唔到去，佢要見指揮官，因為佢話要同呢個行動處嘅蕭澤怡嘅行動處嘅處長已經傾過，咁佢想入去，但我唔知道佢而家入唔入到去啦。咁因為喺中大嘅情況咧，就係喺現場嘅指揮官咧就係惡曬嘅，咁啊段崇智都中 TG 嘅，其實吳基培都中 TG 嘅，咁所以咧就。不容易的，其實這個一定是要高層幕後斡旋。咁理工後面不是只是梁振英的，其實梁振英只是校友嚟嘅啫，校董會主席是林大輝，林大輝後面是唐英年，仲有石禮謙啊等等呢啲人。一定要盡力去斡旋而家呢個情況，包括向北京反映，就係話如果咁樣有人出現呢個人道危機而自殺嘅話，呢個萬劫不復。即是話咧，香港人嗰種嘅豁出去嘅最後一搏嗰種情況，缺一雌雄嘅情況會出現嘅。呢一種情況就係我相信中共一路咧係想迴避嘅。其實，咁如果理工圍城戰出現咗學生自殺或者被警察槍殺嗰陣時，咁呢個就會再進一步升級噶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講一講就係話，如果再升落去，究竟會係點咧？咁而示威者、抗爭者呢邊應該嘅策略應該係點咧？咁。休息一陣先。 邊爐最重要是什麼？湯底？不是。是牛肉。最重要是什么？汤底？不是，是牛肉。 好吃的，好吃的。